十八膊头开始重，追求大勇，用到廿八膊头开始痛，得到一些钞票，赚不到几多欢笑，又仿佛听到心跳弱了。Yeah， 勾心搞色搞装，但青春都给挥放，何不开心出吹那号角？ 人本来要吃喝， 请变大快乐。这责任你亦有份，请发现你是人， 本来要吸收， 当人大了，你有没有笑？一场玩笑，我笑着说，你未必想笑。身份证，但得到几多尊敬？随身的东西不够做证。Hey， 听到很多歪理，大家都一啲小理，事不关己不肯费力气， 宁愿拿去放屁。 请变大快乐气氛，尖叫吧，你是人。 本来要发作， 这责任你亦有份，请发现你是人。